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。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，仲有神秘啊。 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温啊。 Hey， 好老嘅老温啊。 系老咗好多年噶啦，已经。 Hey， 但今次黑白讲特别来宾、啊，神秘嘅许留山、 啊。Hey， 欢迎晒，欢迎晒。 系欢迎啊。咁其实黑白讲基本上咧就尽量揾一啲可能喺台湾住好多年啊咁嘅，嚟分享翻啲经验嘅。但系点解今次揾许留山嚟咗半年，但系今次点解揾佢倾咧？因为牵涉到香港。香港我同你反而冇咁熟， 咁啊系， 咁啊，因为我仲有咁香港咁脆啊， 嗰阵味仲喺度。 因为我自己即系呢个题外话啦，咁啊，好多香港人话嚟到台湾做生意，好辛苦、好惨、好难做，成日濑嘢， 搵唔到食咁啊。 咁我喺香港出世添啦，我喺香港长大啦，但系我喺香港做翻个生意都濑嘢嘅。最近迟啲我会分享噶啦。 啊 就是关于我出版四珍集嗰单嘢，我要谂住香港发行嘅，喺发行之前先知濑嘢，又要我使多几十万， 哦， 所以呢个稍后再分享翻啦。所以唔系台湾生意好难做，系你本身你首先全世界做边度做生意都难做噶啦。其次就系、是、你熟唔熟啲识当地咧都好紧要嘅，即系我哋台湾熟晒啦，香港其实我而家都可以唔熟噶啦， 都要摸索， 啊，结果都系濑嘢，所以就咁啦。咁、所以又唔好谂住啊，台湾好难咁样。咁其实做生意啊，自然牵涉到所谓咩，所谓经济啦。咁啊，好多人都话台湾经济唔好啊，又或者香港好好啊咁之类啦。又或者最近即系上年十一月个选举啊，蓝营大胜、啊，系咪亲中政党啊？咁啊，以你啱啱嚟台湾，即系 又睇到成个即系台湾选举个气氛啊， 即系介乎喺香港与台湾 系啦。咁你又点睇咧？咁同埋我哋上两集咪讲过，今日香港明日高雄系戆居嘅呢个嘢， 喂，梗系冇得顶啦！呢集非常好啊，喂， 哇，咁多谢啊， 真系噶，喂，好多香港嗰啲 KOL 啊喺度讲，喂，你哋全部都系情感出发，系咪先？喂，都唔讲理性嘅，又唔讲数据嘅，咁啊，两位。嗰集大家要再聽翻啦，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充分嘅數據喺裏面，同埋有講翻個事實究竟係點樣啊嘛。 嗯， 嚇，即係同埋有時 多謝先， 唔係真係好多， 真係真嘅。 好多香港人都唔係咁了解台灣嘅情況， 係因為你 係咯，可能聽完嗰集就哦，原來即係唔係好似佢想象中哇，原來啊高雄話咩咩點樣將來就變咗將來嘅香港啊，好慘啊，綠黑啊，點樣入侵？高雄啊，点样？其实冇 乜咗，争好远。 听入脑就系啫，好多人听完之后就黐线嘅，你两毛你共九啊？ 咁啊又， 你计计条数啦，即系头先我都同大家，即系两位计个条数啦。喂，香港平均依家每日有200,000个旅客。 啊！ 喂，台湾先得6,000啊，点追？ 争好多倍。 喂，争喂要 地方又大过香港咁多倍。 系啊，跟住有啲人就系话即系呢个节目都好多香港听众听啦。我觉得某程度上就唔好用一种。大香港主義去諗成個世界，去行去度成個世界咯嚇。咁我都有同兩位講啦， 又唔好以偏概全啲嘢啦，好多嘢。 係啊，即係你唔好攞香港嗰把尺去度度台灣咯。哇，佢啲嘢好似好平喎，佢哋咪好窮啊啲咁樣。唔係咁樣計噶嘛，即係我都有同兩位講啦。我話喂，喺澳洲食個炒面加碗粥加個奶茶，計落要60蚊港紙。咁澳洲人 咁 Q 貴啊！ 咁澳洲人望到你香港，咪即係覺得你香港好窮咯、啊，係咪先？咁唔係咁計噶嘛。 係，咁每個地方比好難比較嘅呢啲嘢，每個地方水準又唔同。 係 啊， 同埋並唔係話即係好似某即係又唔講咩啦，即係好多人都成日話啊，國民黨係親中啊。民進黨係台獨啊，咁啊成日好多人咁講嘅，我已經講咗90,000次啦，呢兩樣嘢都唔會發生 嘅。呢啲基本上以我哋嘅了解就係一啲選舉語言咯，真係。你如果真系咁样就相信咧，你真系都几戆居嘅。 国民党要亲中，要做特区政府， 神早就卖咗。 马英九做总统嘅年代，国会大多数全部国民党人，早就做咗啦，使唔使等下次啊？ 仲有嗰阵时，记唔记得大家？如果一两位嗰阵时可能太年轻啦，嗰阵时朱镕基讲过噶嘛，咩边个搞台独就边个冇好下场啊嘛，系咪先？喂，嗰阵时到依家都咁耐啦，如果系嗰阵时。或者要台独啊，或者要投共嗰时候，嗰阵时已经决定咗啦。 同埋台独都系噶，你而家蔡英文啊，民进党话话晒事噶，有冇独立过啊？总之国民党同中国统一，同埋民进党搞台独呢两样嘢都不存在嘅，全部都系吹水嘅啫， 都唔会发生嘅。 即系同埋 选举语言 直情啦，同埋有啲香港人就会觉得就话、 我睇香港嘅言論啦，佢就會覺得因為台灣窮得太耐啦，咁嗱，哇！依家話發大，阿高雄話發大財喎，咁啊嗱嗱聲跪低啦，即刻咩？哇！有錢 啊！禮共啊！即刻要， 即刻跪低啊！直頭要，差唔多要就嚟要將嗰啲閘嗰個過關閘機咧要拆咁滯，講到為咗錢乜都得。但其實咧，當我喺台灣，即係又唔好話自己住咗好耐啦，咁可能住咗半年到啦，可能喺另外一個環節 GPS 嗰度講過啦，咁會見到一啲可能台灣啲人佢哋。除了揾錢之外，他哋希望會有一種叫做生活咯。咁佢哋嘅生活咧，又唔同香港嘅，即係你又嗱，又唔可以攞香港嗰把尺去度落去。咁可能兩個覺得生活唔生活咁樣特別。咁佢可能香港會慣咗係咩？要去一啲食放題啊、影相啊、食啲咩貴嘢啊、打卡啊，或者去去旅行啊。跟住我去日本又要唔買 shopping 啊？ 即係我買咗個 Chanel 要影出嚟 ，Gucci 要影出嚟嗰啲咁樣。 報喜不報憂咁樣。 隱惡揚善添啦，再加埋直頭，跟住你會發覺，其實呢度你變咗唔係，可能兩位都可能會覺得係會有時可能去飲去便利店，大家一齊坐低飲杯咖啡啊，可能去夜市篤個燒餅啊， 吹下水啊， 吹下水啊，即係可能大家去春水堂吹水嗰啲咁啊，即係或者可能去食少少嘢啊，揸架車唔知去邊度，跟住又幾個匿埋一邊，跟住食支煙又好乜都好啦。要有一種咁嘅生活咯，可能你哋兩位個咪咁慣咗，不嬲都係咁啦。但香港有少少唔係，即係你唔可以攞你哋覺得哦，哇！你咁嘅生活咋，梗係好窮啦你，你唔可以咁樣諗噶嘛。 咁悶嘅生活㗎，你哋原來係 咯，佢哋 要 坐 車豪㗎喎，嗰啲係咪先？ 係啊， 不過好簡單啫，佢就係一個好例子，香港同台灣好大分別嘅。情人節24號，香港啲女成街都攞住花嘅。幾乎啦，係咪先？你喺香港咁耐，咁我哋嗰陣時喺香港，我都喺香港打過工噶嘛，我成日都整蠱啲女同事噶嘛，總之個個女同事都收花嘅，我咪話，咪拎佢電話，喂啊咩樓下發記花店話你個扎花幾時未俾，幾時俾錢喎？咁我成日整蠱啲女同事，即係我意思話好興嘅，但台灣冇乜嘅喎，情人節都唔會通街啲女仔攞住花嘅喎，即係大家都知道情人節啲花幾鬼貴先得㗎，即係我意思話台灣人係。 比较务实啲咯， 好识计数， 即系务实， 或者叫唔浪漫啦吓，不浪漫啦 吓。系有啲人都话噶嘛，乜啱啱过咗个圣诞啦，咁香港就系会即系周围个装饰会好紧好夸张啊，即系营造一个你哦点都要消费买礼物，互相去系食个大餐嗰啲咁样嘅。但台湾啱啱24号啊25号嗰啲系都系继续要翻工翻学噶嘛， 系啊， 咁你觉得咦有啲人话嚟到话好唔惯，觉得冇气氛，哇！我一定要咁样有个气氛要去消费嘅咩？ 觉得好平静嘅一个平安夜咁样。 系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觉得就唔需要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又唔应该咁样去攞嗰把尺去咁样度台湾。 好难比较咯，同香港。 系，即系睇下你自己想要啲咩生活咯。即系可能都有同大家讲过就话、是，香港啲店铺因为佢哋租贵、人工贵，咁佢咪要扯爆间铺咯。但你见呢度即系除咗嗰啲咩呢度除咗啲连锁式嗰啲。大鋪之外啦，但其實你見佢啲小店唔係噶嘛，可能頭先講嘅早餐店啦，7点開，可能2点就要閂噶啦。可能有啲餐廳唔係，有啲小店小食店唔係嘅，可能11点開，2点閂，5点再開， 8点閂， 係8点閂嘅喎。 係，好多呢啲啊，好多呢啲、啊。 香港人就會覺得好唔慣咯。 下午茶都冇嘅，好多香港人嚟到台灣嘅，有冇下午茶先？有冇 tea time 嗰啲啊？真系都几难揾嘅，讲真。 麦当劳 真系都系好难揾嘅，讲真。 但麦当劳就你其实嚟到又唔系好想再食麦当劳嗰啲。 系所以有阵时我啲朋友嚟到台湾咧，譬如即系就嚟食饭时间咧，我就话喂，快啲去食啦，喂，快啲呢个时间，我话吓唔使咁急，我慢慢嚟得唔得？我唔系啊，你话啲系冇饭食噶，到时真系去麦当劳噶啦，大佬。 因为个选择突然间就少咗好多咯。 系 啊，所以佢哋变咗你唔系限时限后去。佢做嘅嘢，佢收耗嘅好多都 系， 所以其實而家睇翻，你又講翻政治嗰個問題，咁好多人頭先所講啦，喺度收話，好多人咩發大財，所以先投票俾國民黨乜，呢個係好戇居嘅諗法啦。因為而家連深綠嗰班友啊，其實我哋兩個月之前有一集講選舉噶嘛，喺選舉之前成個月嘅有一集，我唔記得咩名啦，最嗰集我哋講選舉嘅已經講過啦，好多深綠朋友都唔撐民進黨啊，咁佢哋又咩啊？佢哋又親中啊？ 穷得太耐啊！ 又穷得太耐， 香港人嘅所讲， 即系唔系好多人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咯。即系你又未，即系你话 KOL 嗰班，究竟你对台湾了解几多先？ 即係你會發覺唔係咁多台灣人都係為咗錢咯，即係你會覺得佢哋唔係即係將個錢睇到咁大嘅，係如果睇到咁大咁啊逢到盡啦，將間鋪咁啊係咪先就唔使叫你走啦，休息緊啦依家，即係冇呢啲咯。 不過唔係有啲即係譬如你話 KOL 嗰啲，因為佢本身唔係住台灣，又唔係咁了解台灣，相對嚟講可能知道某啲台灣嘅消息之後，就會即係會以偏概全啊，或者即係好似舉個例子。有啲人聽到話，哇咩咩中共軍機咩繞台啊，又咩航母艦咩，哇台灣咪就嚟打仗啊嗰樣，即係以住香港嗰班朋友會咁諗嘅。喂，你小心啲喎、啊，有陣時留言喎、啊，喂你注意喎、啊，最近會唔會打仗咁、啊、樣？但我住喺台灣嗰啲幾廿年嘅， 哦， 都慣咗㗎啦。 你都算好啲啊。 係例牌呢啲嘢㗎啦，大佬唔係點啊？ 仲嗰招㗎啦，咁做咩 啫？有啲啊，啱啱見到習近平講咩台灣 共台包嗰啲啊， 係啦，要台灣要實行一國兩制啊，有啲人 即刻嚇到死啊！ 有啲人話哇，近期去移民咗去台灣嗰啲，咪要進要去服毒自殺啦，要心想佢服毒自殺啦，真係咁你對翻香港咁香港嘅情況咁係點啊？ 咁快？ 唔係佢呢啲咩告台灣書，年年都有噶啦。係咁佢都噏咗幾廿年噶啦。 唔係朱鎔基頭先所講，朱鎔基都講到好似打到嚟咁樣啦，咁打都未啫，十幾年啦。 第一次我哋全民選總統嘅九六年，佢真係喺東海發射導彈啦，發射好多飛咗過嚟，咁啊點啊？咁咪擺明幫民進黨拉票啦。嗰陣時。 不過嗰次係李登輝嗰次， 最後都係李登輝當選。 聽話咩空包蛋嚟噶嘛嗰啲假嘅， 總之就肥咗一輪啦。咁即係九六年我講緊係廿幾年前嘅事喎。你即係呢啲嘢喺台灣你見得好平常，根本即係不存在嘅。講嗰啲嘢全部都係 某程度上香港人咧就將香港個套咧就套咗落台灣咯。 咁我哋有啲嘢唔重複啦，其實我哋嗰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嗰啲講，係明日高雄嗰集已經講過曬㗎啦，嗰啲數據啦。 未出啲咩一國兩制喎嗰陣時。 未。 係啊。 我冇講，未出係咩意思啊？我哋冇講啊。 未，即係你哋錄嗰個節目嘅時候，未有。 其實一國兩制成日講㗎啦，鄧小平開始已經講起㗎啦。 咪即係話希望台灣都用一國兩制。 講咗好耐㗎啦。 唔係我哋冇講到。 我哋節目冇講，但係 因為佢。早幾日先， 中共講一國兩制已經講好耐啊！我好後生嗰陣已經聽噶啦。 但係依家呢排香港炒到好 hit 喎，講。 同埋咧，仲有一樣嘢咧，點解你會覺得咧？有陣時你上網多，覺得 Facebook 啊，或者好多網上嘅討論，個個都好，即係大部分台灣人啊，包括都係話國民黨親中啊，民進黨啊好啲啊，點樣？即係個最主要原因係咩咧？呢樣嘢同國民黨真係有關係嘅，但唔係因為佢親中，因為佢哋比較老派啲嘅政黨啊。 嗯。 就喺幾年之前咧，忽略咗網路呢樣嘢，所謂網軍啊，佢哋冇養一班網軍，咁民進黨就諗住就要捉啲後生仔嘅吸選票，咁就揾咗好多後生仔去幫我哋做網軍做宣傳，所以咧幾乎超過八九成都係撐民進黨嘅網路上，咁唔使講啦，咁你今次投票結果已經知道邊個贏邊個輸啦，但係網路上依然係綠色嘅， 咁。嗱，如果香港嘅聽，喂，香港嘅聽眾聽翻咪係咯？喂，之前嗰啲咩泛民選舉啊，又話咩全取咩幾多席？喂，咪輸到撲者咁係啊！即係有時唔好淨係信嗰個網 咯。係啊，真 係。係啊， 啲網路好，其實好容易俾人操縱嘅。 因為綠色係好識養好多網軍啊，佢日日都係講緊國民黨啲壞話嘅。咁我由頭到尾都係我兩邊都唔支持嘅。咁。我就雖然我成日同佢，好似叫我啲咩記得成日講民進黨啲壞話咁嘅，國民黨壞話大家講曬啦，唔使我重複啦。但民進黨你哋唔講嘛，咪我講咯，鄧翻雲咯我要。 但係等到你講咗民進黨，人哋又話你親中啦，真係難搞。 講中國一句好都唔得㗎， 唔得㗎，即係等於 好得意嗰啲人 喺網台節目講嗰啲，又俾人話咩投共啊，收幾錢啊， 好奇怪㗎，係 啊係啊。有啲人仲好笑喎，即係話哇，因為你哋收你哋，因為我哋嗰個節目叫《汪向編輯部》啦，大家都係移咗民啦，唔係喺香港嘅。佢哋都話：哇，你哋咧肯定咧就支持中共啊，所以就有錢。 又收咗錢啊，可能。 所以收咗錢，所以有錢去移民啊，就話哇，你咁樣得嘅。 但其實有一句説話想講好耐嘅，成日都唔記得咗。你唔了解國民黨唔緊要，唔了解民進黨都唔緊要，你要了解中國共產黨，佢係好叻嘅。佢要做嘅嘢咧，你一定估佢唔到嘅。边度咁容易俾你睇到噶？国民党亲中，我咁啊，共产党都戆居啦，养个国民党出嚟搞咁嘅嘢， 搞到一镬泡出嚟， 梗系揾个你估佢唔到嘅人啦。例如 哦， 你 白色力量， 我啊好啦，发达啦，我仲唔攞美国护照走佢咩？ 唔通白色力量？ 香港有个人咧喺六四嘅时候咧有谴责中共嘅，话佢杀人嘅，咁系大家知道后屘咩人啦？嗰阵时睇到佢好似好反共咁噶嘛？嗰位先生姓梁，名振英，六四有份闹攻中共噶，咁佢系咩人啦？当时大家知唔知佢系咩人啦？ 登埋报纸喎，嗰阵时吓， 咪系咯，越反共嗰个越系亲共，我话俾你听。 佢个名都讲俾你听啦，振英啊嘛，振兴英国噶，都冇国噶。 即系我就咁讲，共产党咧唔系容易俾你哋明白嘅，咁容易系咯，嗰个就系咯，咁就唔系共产党啦。 讲下我哋呢集都讲到政治都唔少嘅都。 喂，其实我哋节目不嬲都唔想讲政治噶，咁耐以嚟，但系我发觉。因为今次选举之后，我发觉好多近呢两三年移民嘅香港人咧，都系企晒绿营嗰边嘛。 哦， 我觉得呢个系几大问题。网 络留言留得好夸张。 问题唔系你撑佢嘅问题，你、喂，民进党摆明妥我哋香港人噶嘛，你有乜理由撑佢啊？ 越撑佢越大镬。 你唔撑国民党唔紧要，你唔好投票咯。你有乜理由撑佢噶嘛，大佬啊，佢针对我哋香港人噶。睇好多戏都有啦，嗰啲咁嘅咩？哎，以前咩啊？我哋后生嗰阵，可能你唔知啊，《烽火飞花》咁啊，郑少秋、汪东源啊嘛，佢哋咩中国特务啊？呢啲咁容易俾你知啊？咁一出场话俾你听，我系奸嘅，我就系特务啊咁啊！ 你识界咩嘛？一开始摆到明梁朝伟啲特务嗰啲 嘛？咪系咯，你咁容易俾你知嘅咩？总之就咁简单啦，唔系 大家要分清楚，有啲系真系选举预言嚟嘅，有啲就系、即系实际情况要真系要自己了解多啲咯。 系啊，咁同埋最后补充一句啦，有一样嘢其实都想讲好耐噶啦，有时都唔记得讲。我哋台湾咧真正话事嗰个咧，唔系国民党，亦都唔系民进党，更加唔会系中共，嗰、个叫美国。 哦， 你话统一就统一啊？你有冇问过美国啊？美国肯唔肯俾你统一先得噶？你都卖 啊 卖啊！唉，大佬，我哋每年要交 多， 系啊，交保护费俾佢噶嘛？佢求其卖几嚿破铜烂铁俾你，你又收你一笔钱噶嘛？就系保护你，同埋美国佬都唔会俾你黐埋中共嗰边啦。呢个系最重要，所以咩国民党、民进党做嘅其实都差唔多嘅，都简单讲都系 P K 嘅，两个都系。 再加上补充一句咧，如果大家想多啲了解即系台湾嘅情况。去了解，即系上网了解一下咩叫台湾关系法，即系美国嘅台湾关系法。咁啊，大概知道台湾系咩料噶啦，其实唔系咁容易俾人摆布到咯。讲真， 其实两个政党都差唔多噶啦。不过咧喺搵钱上面咧，国民党方面好啲啲嘅。呢样嘢 即 系 务实少少。 吓，民进党系吹水多咁乜噶啦？ 民进党神主派好多噶嘛。 吓，即系但系即系做嘢嗰个国民党好少少嘅，就咁啦。咁啊。好啦，今次就差唔多啦，节目时间咁咪好好多嘢倾喎，好似 刘生上嚟系咯， 下次又再倾下， 倾下偈系咯，几得意 系咯，好啦，唔该晒先，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